不知道你现在好不好，是不是也一样没烦恼，像个孩子似的神情忘不掉，你的笑对我一生很重要，这些年你过得好不好，而是也感觉疲劳，像个大人把你偏爱真心情走，请相信我在身边别忘了，只要你过得比我好，过得比我好，什么事都能够好，所有快乐你身边我都有，只要你过得比我好，过得比我好，什么事都难不倒，你知道吗？这些年